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呢位诗人，你会界定佢系新加坡诗人定香港诗人定点咧？ 我仲想卖嘅关子，咁快俾你突破咗。我话系我哋已经做咗过咗100集啦嘛。 系 100集过咗之后咧，第一个外国诗人，外国诗人上嚟我哋呢度，即系同我哋分享佢嘅诗。咁当然啦，其实吴耀宗嚟咗香港已经即系差唔多89年啦嚇，其實耀宗，你點樣界定自己依家仲係香港詩人定新加坡詩人咧？ 其實我都唔知道因為新加坡嗰度其實都而家覺得咧，香港係比較近我嘅喺心理同埋即係身體上啦。咁就但係我原來嘅家係喺新加坡嘅，所以都係兩邊咁樣飛啦，就香港就啲感觸係比較多嘅，因為直接係 physically 喺度生活噶嘛。 嗯，同埋香港呢幾年有咁多風波添。 係啊，係啊，同埋都已經係成為呢個香港嘅永久居民啦。 哦， 咁係啊。 而且你有一樣咧，好過北島嘅。佢廣東話講得咁好， 唔係呢啲廣東話都係而家都係學緊。 對於詩人嚟講咧，語言係決定存在嘅，即係其實可能到某一日你寫詩你都用廣東話寫嘅時候，你就真真正正成為一個真係香港嘅本地詩人啦嚇。 係，咁而家吳耀宗就喺香港城市大學就係任教啦嚇，係教咩科啊？ 中國呢個文學，現當代文學。 而且你組織好多講座，關於創作嘅講座。 就其實都係嗱，喺香港8年啦，生活工作啦，但其實都係呢2-3年先開始比較我唔知算唔算係活躍啦，比較積極咁樣去參與推動呢個香港文學嘅我唔知算唔算係真係貢獻啦。不過就我希望即係多啲人知道香港其實。佢嘅文學係好精彩嘅，即係比起我哋以前，比如話我喺新加坡嚟啊嘛，咁以前咧，譬如話10年前，因為20年前，其實對香港文學嘅理解咧係有一種成見嘅，即係覺得因為即係介紹出嚟嘅，俾我哋嘅印象都係香港文學就係金庸啊，就係、是、倪匡啊，就係、是、亦舒啊，咁最好都係去到李碧華。呢啲當然唔係話佢哋啲文學唔好，不過即係始終係如果我哋真係要分嚴肅同埋即係比較屬於流行嘅層面嘅話，咁好多時候會歸喺嗰度咯。但我唔係話必然要歸納喺嗰度。咁嚟咗香港，特別係呢幾年咧，發現其實好多好精彩嘅小説啦、散文啦咁。特別是詩啦，呢幾年呢2年我哋都其實私底下都有傾過嘅。特別呢2年好得人驚啊，竟然出咗差唔多40本嘅詩集。咁呢個我哋都傾過，都形容佢係一個詩歌嘅大爆炸。大爆炸。咁我覺得應該推出去咯，俾人哋知道。咁呢個喺城大就組織呢個香港作家系列嘅講座咧，就係、是、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嘗試啦。 另外我覺得反過嚟睇咧，即係你嚟咗香港之後，你睇翻新加坡，可能又獲得一種唔同嘅角度。 係啊，係啊。老實講係比較生疏咗，因為畢竟個人喺呢度。咁當然都有聯絡嘅，大概知道發展係點樣，但係睇得冇咁仔細啦。 所以呢種喺移動入面重新去睇身份嘅，其實都投射喺你嘅詩入面嘅有一啲，同埋咧當然我哋唔局限喺香港同新加坡啦。咁其實佢今次帶嚟嘅詩咧有幾首好感人嘅嚇，其實寫俾太太嘅。咁有一首咧叫《藏身與妻在希臘》， 咁我睇到就好同感啊，因為我都同太太去過希臘。不過咧，我就衰啲，我喺希臘寫詩咧都冇寫俾太太嘅，咁吳耀宗比較愛妻嚇。但係呢首詩咧嗰、那個入邊嗰個變化真係幾大，從一開始好細微，只不過係。呢、这個夫妻嘅對視之間開始，去到再去到成個宇宙嗰種觸動啊！我哋不如聽詩人讀翻呢首詩俾大家聽啊。 床山，與妻在希臘，你帶着承諾看我，一側頭，整個海島也側了。漫長的手指從髮中梳出愛琴海的節奏。構成一種比時間深刻的戰動，未嚟得無從啟齒。因為你，我喜歡我是塵埃的樣子，沿著陽光墜落，墜得極低，然後又輕盈飛揚起來。沒有絕對的消失，沒有永恆的傳記。生命著的我們比宇宙多一點從異地小巷伸延出去的喜悅，已經足夠無盡的星空。 啱啱聽過咧，就我哋今日嘅嘉賓啊，吳耀宗咧，佢自己朗讀翻佢嘅詩作啊，《床身與妻在希臘》。 系啦，我睇首诗嘅时候咧，我谂起最近咧，我哋其实咧喺学界有一个小争论嘅，就叫做男性的女权主义者是否成立。哦哦、我睇呢首诗可以做一个一个例子吓，因为好明显系女权主义者会好中意你呢首诗啊，尤其第二段系嘛。咁其实第二段咧有一个暗藏典故嘅，就系张爱玲嘅喜欢一个人啊，好似尘埃咁低到最低处。啊！但是當呢句話由一個男性的嘴裏說出來嚇，咁、啊、真係非常之難得啊！咁其實咧係喺邊個島啊？ 應該係喺，如果冇記錯，應該係 Santorini。 Santorini， 你都去過？ 我都去過啊 ！Santorini， 好似去希臘嘅人好少有唔去嗰度，同埋。好少有唔中意嘅， 同埋呢種感覺係我都有嘅，即係喺嗰套你嗰種永恆感特別強烈嘅可能，即係個海又咁大咁藍， 咁藍 係啦，夜晚星空又咁清晰嘅時候， 最接近大自然嘅時候， 係啊，所以其實你排喺詩集入邊咧，都同另外一首詩都幾接近，就係、是、下邊我哋要介紹另一首《鹽與胡椒》，其實又係一種愛情嘅關係嚇，一種可能真係。經歷過呢種柴米油鹽嘅日常生活所考驗嘅愛情，我哋再聽一聽呢首。 鹽與胡椒，在餐飲之間，讓對話刻意模糊我們的刻意，笑聲淡如菊花，集中製造一小段旅行的細節。譬如善待偶遇的陌生人，或在上载下载之间，让智能手机播放桥上桥下的风声，翻落的帽子随波流去。游远了以手作盐的游远，阴住半抒情的脸，侍应生走过来，给我们胡椒和盐。 鹽與胡椒， 係啊！嗱，結尾又係胡椒和鹽嚇，我哋一定唔可以話要分先後嘅， 係 啊，係啊，好公平嘅。咁其實胡椒和鹽嘅愛情係好難寫嘅，我可以講，我都唔係好識寫，因為可能我仲自我感覺年輕啲。咁我覺得能夠寫好呢種題材咧，其實雅思係擅長嘅。咁但係咧，年青啲嘅詩人真係。大家都以為我哋嘅愛情係大風大浪，其實最後先發現係胡椒和鹽啊！咁入邊有一啲好精妙嘅句子啊，比如智能手機嘅上一句同下一句，上載下載，橋上橋下， 即係我覺得係兩種抒情時代嘅對應啦。古代嘅抒情係橋上橋下嘅，我哋而家嘅抒情係上載下載嘅。另一首詩咧，即係獲得咗好多生活化嘅嘢，而且呢種生活化咧係一種真好真情實感嘅一種現代感嚟嘅。咁同埋咧有啲好特別嘅修辭，半抒情其實係點樣係一半嘅抒情咧？ 都好難去解釋，因為都可能現代人都唔係咁感情化啦，都平時其實都係掩住咁樣，即使係抒情都係一半。咁其實呢一段咧，其實有個典故嘅，就以手作鹽陰住個念咧，其實係出自鍾曉陽嘅一篇散文。咁佢係寫佢去上一個 course 啦，咁學吹笛。咁同嗰個老師咧，即係個 course 完咗之後，佢哋落嚟即係落街啦。咁落街一出嚟就嗰個陽光好猛啊嘛。咁佢就寫嗰個老師咧，日正高漲，他以手作鹽，即係咁啦。咁就陰住了念。咁呢八個字咧，我其實係差唔多二十年前睇嘅。咁我二十年前都喺新加坡都見過鍾曉陽，因為一個文藝嘅活動。其實佢已經係喺我哋嗰個寫作群體入面已經係非常出名嘅一個偶像啦，因為佢十八歲就已經出名 了，天才啦。 咁佢呢篇散文咧，我讀咗之後，呢八個字我一直好鮮明嘅嗰個意象一直記住。咁喺呢首詩入面，我就將佢化咗入去。其實呢本詩集入面有好多地方都係化咗好多。啲所謂嘅成句啊，因為一啲已經係出名嘅當代詩人嘅詩句， 但好難得呢個係香港作香港典故嚇，用咗香港典故啊。咁其實咧手機咧唔止一次出現喺耀宗嘅詩入邊啦。下邊一首咧就直接係從手機開始嘅。咁當然啦，我哋唔可以做廣告嘅，佢都好隱晦地冇做廣告啊，所以我哋先聽聽佢一天係點樣開始嘅先。 揣摩生命的目光，打開蘋果就打開一天的事業。凶猛的疫情中，沒有什麼比數字更瘟疫。據老一輩說，遭遇過時間的都學會了流水的步驟，避免和地勢爭吵。至於手這麼抽象的事握緊，它是一拳的虛空，打開對岸把無限伸延過來。放棄了放棄的都笑了，他們曉得作為一個詩人，你生就陰天的氣質，總是以一株喬木擁有一整片草原的眼神去盼望下雨，偏偏一和陽光說話就戰鬥着興奮。生命簡單得像搖動的龜殼，等候那枚隨時空窿跌落的銅錢。 和你說說詩，主持廖偉棠、鄭希輝。 揣摩生命的目光啊，打開蘋果 啊，這個應該大家都會很感同身受啊，因為其實我不知道收音機旁邊聽眾是不是這樣，我已經淪落為這樣了，即是睡醒第一件事就是看看部手機，今天有什麼做，或者昨晚我不在場的時候有沒有人在 Facebook 上講我壞話啊，這樣真的它已經主宰了你的一天了。但這首詩呢，我覺得很精彩很精彩的一個部分，就是它的開頭和結尾之間那種呼應呢是完全不動聲色的。我不知道耀宗有沒有刻意苦思得到這個結構，其實這個結構很巧妙的，由一部智能手機，我們最先進的，但其實它控制了我們生活的一樣東西器材開始，結束於一個最古老的用龜殼去占卜，占卜命運呢，其實呢亦都帶有一種即係聽從命運擺佈咁樣嘅暗示喺入面嘅，即係呢兩個嘢嘅轉換呢，即係好似一下子跨到 大到幾千年咁樣， 係咪真係由複雜變為簡單呢？ 有冇刻意去構思？ 你話韋棠佢都係非常優秀嘅一個詩人，咁呢啲其實呢啲結構咧，可能我哋都係比較熟嘅，即係寫開咧，即係好容易會揾到一個對照，一個對應咯。所以我其實阿韋棠好多詩入邊呢啲結構嘅嘢，佢處理得更精彩、更好。 唔使謙啊， 唔使謙噶， 需要互謙， 我都要學佢好多嘢。 但呢首詩咧， 都有啲可能寫咗咁多年啦，所以有時。即係嗰啲佈局咧，又或者我哋而家好中意講嘅結構咧，佢好似喺你嘅嗰、那個點樣講咧，血液入邊， 係啦，已經 佢自動會出嚟㗎。係 啊，所以有啲嘢唔使。點解會咁樣問咧？就係我覺得哇，好自然嗱，嗰種對照可能唔刻意點出咧，大家都覺得咦係好好嘅詩，但係又唔好留意到呢個對比出嚟嚇，同埋咧呢個入邊咧有一啲又好有趣嘅，一拳虛空打開啊，對岸，但係對岸係指邊度咧？係指邊個對岸咧？但係無論，我覺得係一個形意上嘅彼岸嚇，咁樣嚇，佢虛空同無限其實係又似又係同義詞，但係又係反義詞嘅。你可能會失去好多嘢，然後又獲得好多嘢嘅一個過程。 即有時我哋比較執着啊，有啲嘢咁就好似個拳頭咁啊，但其實你係捉住嘅係虛空啲嘢咯。你可以譬如話係可以講個虛空係啲名利嘅嘢啊，因為咩？咁你打開咗可能有好多無限嘅可能。即係我哋時常講嘅咩退一步海闊天空啊，但 係 退兩步就唔得啦喎，咁你成個世界就崩潰啦。 係啊，稍微一移位就唔同啦，就好似佢下一段佢話佢係一個生就陰天氣質嘅詩人，咁我都覺得你都有你好陰柔嘅一面，但係佢又去將呢樣嘢反過嚟講喎，即係就如果我係陰天氣質，本嚟一個負面嘅講法，但係佢係渴望落雨，就好似一株喬木擁有一片草原咁，好宏大嘅一個。可以講係野心又得，或者係胸襟又得， 視野啦，一個視野。 咁呢集咧，我哋帶嚟一首咧，就叫《滅落的例子》。咁入邊出現嘅意象又係好特別嘅，我哋聽阿耀宗同我哋分享。 滅落的例子，生活突然寂寞下來，樹葉又畫翻了界限。剩下浴光中的石头坚持一脸的奇异，看不出他是在冒汗还是在哭泣，反正回不去了曲折的中年，饮马河边水光一阵晃荡，南山上落满了梅花，从来沧海桑田藏不住青年，他们冷静到场见证老去的邮局在门闸右上角贴邮票，啪声盖了邮人。 没落的例子， 我觉得真系好回不去啊！成首诗嘅感觉都好回不去啊！反而咧开头嗰个石头咧，仲觉得个石头几青春，佢有一脸嘅奇异。好似嗰啲石頭嘅石紋啊，呢個比喻非常精彩嚇。石頭嘅石紋就好似文章中出現嘅奇異咁樣。其實入邊咧，雖然係回不去咧，我又覺得有少少自傲咁啊，有少少甚至自戀。哇！中年仲可以南山落滿梅花，飲馬河邊係幾瀟灑嘅事喎。 譬如話呢句咧，應該我哋就會自然咁樣諗起呢、這個張祖啦， 張祖有一句詩 鏡中啦，呢、這個我哋都好熟嘅。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啦，梅花便落滿了南山，呢、這個係佢嘅呢個名句啊。咁呢度都係化咗一個小小嘅典故噶，其實都係一個中年嘅一個點樣講咧 ？paradox 亦話。矛盾咯，即系嚟到呢个岁数。 但系佢同张祖好唔一样，即系我唔觉得有好多后悔喺入边， 即系 几自如地就行到咗中年， 好似有种傲气咁。 系啊，所以呢首咧同下一首呢、這个离散咧，其实有一啲呼应嘅地方所在嘅。不如我哋听多一首就系离散。 离散， 他们扔给他轻易的傲慢，石头在地飞，从外边来的他屈身，逐一捡起，九重围里，直到自己也包揽了喧嚣的光芒，就轻易扔给我比石头坚硬的傲慢。我知道晚来的代价，要守住彻夜的痛楚，行好事不急着排队，而且我饭量偏少，家徒四海。 今集最后一首诗啊，离散。 呢个家徒四海真系精彩啊！呢个修辞，哇，其实点解我话呼应上一首呢？呢入边系一个人嘅自信嚟噶。 嗯， 家徒我哋都系家徒四壁啫嘛，佢四海 系， 其实系好富有嘅一个人先会家徒四海啊，所以佢话佢饭量偏少咧，其实系自谦嘅说话。 唔系，其实我好穷噶， 但系你嘅诗非常之富裕啊，同埋咧，其实喺上一段都系啦，嗰种强大嘅包容性，我觉得系好令我钦佩嘅，即系人哋扔给你石头啊，你。却是将它执入自己的怀里面。这件事我想是可能真的好像上一首那样，到了中年才慢慢学晓的一件事。即是如果我们年少气盛的时候可能会受伤，也都可能会执起石头扔回转头。那为什么要将它收怀入自己的怀里呢？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如果即是离散这个词，当然一开始它是在古希臘語入面是指一些有共同的認同的這些族群，他們因為一些其他文化的侵略，然後需要即離開他們的那個 motherland，又或叫做我們叫故鄉，即遷徙到其他地方去。這裡呢，其實我是一開始寫呢，就可能我的理解跟偉棠有少少的落差，就是呢度咧一開始就係呢、這個所謂嘅移民，呢個咩嚟到一個新嘅地方，但係佢面對嘅咧係之前一個移民嘅一種排擠又話排斥， 嗯， 但係呢個移民到最後咧就係、是、勇敢嘅一種反應，因為回應啦，即係話如果佢有詩嘅話，其實佢好富有嘅。佢唔需要即係去執着呢一啲即係被人排擠嘅一啲唔好嘅經驗，就可能冇偉棠講嘅個心胸係咁空闊嘅。但係呢首詩入面嘅我咧，就未必一定係我。我哋知道有時寫詩嘅時候，嗰、那個我可能佢只係一個最熟者， 可能係你理想嘅你，或者係你嘅另一個面具嘅你，或者之類啦。 或者我寫緊其他人都，即係因為呢啲離散嘅經驗，我都睇得好多。去過幾個地方咁都係啦。 不過一睇都話幸好詩不急著排隊，就會諗起應該同作者有關係咯。 因為都係個詩人先會寫出咁嘅句子啦。咁我哋期待我哋下一集啦。下一集我哋仲有另一個面向嘅吳耀宗嚇，我哋下一集會聽下佢其他唔同嘅詩。 下一集再傾啦，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